他的朋友白岩松、黄宏、凯丽、施月林、陶虹、吴兴安，演奏家吴玉霞、穆祥征，北京电台主持人刘佳、佳佳、郭伟及朗诵爱好者携手亮相诵读美文。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欢迎你，日新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男少女自大江南北进入某部队文工团，朝夕相处。他们才艺不同，性情各异，严格的军纪和单调的训练中，青春和激情仍不可遏制地绽放芳华。小说前后跨度41年，叙述了一代文工团人的命运变迁，在不可逆转的时代洪流中，探讨何谓平凡，何谓伟大，何谓牺牲，何谓永恒。请收听长篇小说《芳华》，作者严歌苓，演播燕姬轩。 刘峰被送到包扎所，已经是深度昏迷了。驾驶员此刻对刘峰已经形成英雄崇拜情节，为他献出 300cc 的 O 型热血。刘峰的事迹是从驾驶员的口中传出来的，正好军区一个记者在这个包扎所采访，就把事迹写成了报道，叫做与生命逆行。那篇报道和何小曼的报道前后脚见报，我当时还是这一行的新手，看了这两篇报道，只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不是那么回事，可是又说不出所以然。我遗憾那两篇报道不是我写的，我想我会写得真实一些，脱离英雄故事的套路腔调远一些，说的话更像人话，行为也更人类一些。无论如何，我了解的他们是多出许多层面的，那种英雄事迹的写法多少要对何小曼突发的精神疾病负责。何小曼在一篇5000字的报告文学里是这么一个形象，柔弱而倔强，坚强而充满理想主义，一副瘦削的铁肩膀把一个重伤员背负了10几公里路，背过山谷河滩，背过蛇蝎横行的丛林，背过敌人出没的村落，从死亡边缘背回人间。何小曼读到这篇报道时，不相信那个主人公是他自己，他把经过回想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跟报道不是一回事。大致是这样一个经过：何小曼和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性护理员搭乘一辆运输烈士遗体的卡车回包扎所，卡车误入雷区，车被炸毁，驾驶和副驾驶当场牺牲，那个同行的男兵腿部负了伤，小曼搀扶他步行10多里地，途中碰到了一个纪录片摄制组，用装载摄制设备的车把他们送回了野战医院。何小曼在搀扶男护士返回的途中， 那个男护士过度疲劳，走不动了，可是又不敢停留。小曼确实背过他一小段路，而不是报道里写的那样，背着受伤的战友爬山涉水。那个战友十七八岁，典型的四川山民，瘦小结实，怎么也超过100斤。无论如何，何小曼也不可能背着他强行军十几公里啊。有那么一段路程，小曼用裹尸布缠住那个战友，一头用绳子系在自己腰上匍匐前进。布很快磨得褴褛不堪，小曼哭着求那个战友跟他一块爬。最后他们俩沿着公路的草丛爬行了一两里地，然后遇上了摄制组的车。何小曼也认不出报纸上的照片了，一个穿着护士白衣的女兵坐在树根上，背后的晾衣绳上飘着若干洁白的床单，夕阳照在她年轻的脸蛋上，她手指间捏着一只野花，花瓣似乎挠痒了她的嘴唇。照片上的女护士是好看，好看的跟一首诗似的，那种让人一念就肉麻的诗。照片旁边的一行字是战地天使何小曼。报道刊登后的第二天，小曼清晨上早班，刚出门就被门对面两棵树上拴着的一条横幅给吓回去了，惊着了。横幅上的大字是响应军区号召，掀起向何小曼同志学习的热潮。小曼退回门内，感觉像遭了伏击。他四岁那年父亲出门也是看到一条横幅赶紧退回家门的，那是相反的总动员，动员人们起来打倒右倾分子的父亲。父亲只是睡一夜觉的功夫，人们全动员起来，联合起来将他打倒了。父亲好端端的睡觉做梦，人们在外面拉出标语，用右倾两个字伏击了他的父亲。小曼跟父亲一样，轻轻地把窗打开一条缝，想看看伏击他的横幅标语是不是还在那儿，是不是自己刚才看花了眼。哎呀，确实在那儿，大红底子，金黄大字。小曼关上窗，真的，他好端端的睡觉也是让人伏击了。荣誉不能伏击一个人吗？小曼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怎么出门呢？早班正等着他去上呢，可是见了人该说什么，该拿出什么姿态和神态，一个被众人学习的人该是什么样子呢？十分钟后，正在扫院子和跑操的年轻护理员们看见的何护士跟昨天是不一样的，黑色半高跟皮鞋，白地儿带天蓝点着的衬衫，蓝色军服裙刚刚达到膝盖上，头发最精彩，在脑后堆了一个丰厚的大发髻，把后脑勺和脖子的线条拉长了。山沟里的人用他们的褒义词形容这头发洋气。 门口的横幅大标语，把小曼吓回去之后，他用于抵御的方法就是把自己装扮起来。标语上的何小曼似乎不是他，跟报纸刊登的大照片上那个天使一样，是另一个人。他的一番装扮似乎在往那个人靠拢。何小曼花了十多分钟收拾自己的头发，那曾经被弟弟揪着被叫做屎橛子的粗黑头发，他把那一堆浓厚的曾令我们质疑的头发在脑后盘起，又在脸上涂一层极薄的粉，再把嘴唇点上一层谁也察觉不出的颜色。然后何小曼瞪着脸盆架上的小镜子，看里面的脸孔是不是像那另一个人，是不是跟报纸上的照片靠近了一些。接下去是选择服装，小曼一共两件便衣衬衫，一件纯白色，另一件带蓝点儿。带蓝点儿那件是跟丈夫结婚时买的，结婚合影里小曼穿的就是这件衬衫。结婚合影里的她也不像她，像天下所有为嫁人而嫁人的新娘。一生过到头才发现，就在结婚照上鲜亮过，幸福过。何小曼的半高跟钉子型黑皮鞋也是结婚照的行头，穿上这双鞋她就1.60米了，总不能让向你学习的人感到失望。报纸照片上的天使何小曼虽说是坐着，但是两条腿摆成了舞姿，显得十分修长，于是整个人看上去就高挑许多，起码1.65米，不及郝淑文，至少跟林丁丁一般高矮。小曼把军服裙的裙腰往上提了一截儿，裙摆下的腿露得多一些，她深知自己就这双腿最值得招摇。自从何小曼救了那个男护理员，包扎所宣传股就预感到不起眼的何护士将是块做英雄文章的好材料，必须把何护士保护起来，不能再把她留在前线。就这样，刚参加了一个礼拜战事的何小曼被送回了川滇交界山沟里的医院院部了。说起来，何小曼拯救战友的事迹比他人先到达。等他从火车上下来，政治部主任已经带着两名军区报纸的记者来迎接他了。他一路小跑，大叶桉树夹出的甬道两边全拉起了红地金字的横幅大标语，标语上全是何小曼的名字，他的名字前面全是赞美词，英雄护士，救死扶伤的天使，白求恩式的白衣战士。小曼越走越急，被子弹追着似的，幸亏院部的人跟他不熟，一时还没有把他的模样和名字对上号。小曼觉得心脏在喉咙口跳，在太阳穴上跳，手指尖、眼皮上、睫毛间到处传导着心脏的跳动。父亲 曾经从白地黑字的标语丛中也是这样跑，被子弹追着一样。何小曼跑到护士值班室门口，推开门便说：哎呀，对不起，我迟到了。护士值班室坐了五六个人，见了何小曼一起从凳子椅子上站起来，何小曼又遭到了伏击，人们伸出双手跟她握手。何小曼还是那句话：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迟到了。那五六个人都说：哎，不迟不迟，我们都在等你。何小曼想，啊，怎么不迟呢？她当了两年的护士，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现在迟到了二十分钟了，让夜班护士替她多值了二十分钟的班，头上的发髻，脚上的半高跟，脸上的薄粉，身上的衬衫，何小曼生怕对面这五六个人看出来，那迟到的二十分钟被他用去做什么了。这五六个人中的一个是医院政治部的，就是几天前到火车站迎接何小曼的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向小曼介绍另外几个来客，都是省里新闻单位的，希望能够邀请何护士到省里的学校和机关去做报告。何小曼感觉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过分的亮，都在给他打追光，而他却拼命的在想台词。何小曼大概是说了句什么词儿，因为五六个人马上都做出了反应，说何小曼太谦虚了。年轻的主任叫他小何，说小何今天就不上班了。啊？回去准备准备呀，啊？明天一早的火车，成昆特快。年轻的政治部主任官腔够老成的，等到省里来的人离开，主任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沓稿纸，塞在了何小曼的手里。那，这是做报告的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 战斗英雄报告团只有何小曼一个女兵，真正的一颗掌上明珠。何小曼和所有报告团成员一样，军装的前胸没有一块地方闲着，军功章、纪念章，还有一朵比她脸盘还大的丝绸光荣花，所有英雄都被打扮得可以坐进花轿。火车站的高音喇叭在唱再见吧妈妈，火车车厢里还是再见吧妈妈，到了成都大马路上，听的、看的、呼吸的都是再见吧妈妈。何小曼上前线之前没有跟妈妈再见，她跟妈妈最后一次说再见是一年前的长途电话上。长途电话是母亲打来的，叫她为继父买一种藏药。那次再见妈妈之后，何小曼决心再也不见了。军号一吹响，钢枪一擦亮，行装已备好，部队要出发。对于出征的战士，母亲 象征了太多太多。空气里全是再见吧妈妈的歌声。我想象小曼的心是如何的空，那是妈妈的位置空出来之后的空。带着大红光荣花的小曼坐在战斗英雄的主席台上，他是否恍若隔世地想起我们那段朝夕相处的青春？是否想起我们共有的那些不上台面的小毛病？女兵们无论私下还是公开的吃零食，或者是零食大会餐，各自把五湖四海的零食集中起来，很少有人请何小曼的课。小曼之所以把馒头掰成小块用纸包起来一点点的吃，是因为那样她就也有零食吃了。你不要悄悄地流泪，你不要把儿牵挂。谁会悄悄流泪？小曼有的是让女儿悄悄流泪的母亲。小曼在接受少先队员鲜花，接受全国老百姓赠送的成堆的糖果、糕点、牛肉干时，是否想起那特有的食品包装的稀稀疏疏？那时他听见同屋女兵抽屉里响起塑料袋或者油纸包的声音，就会赶紧回避，拿起暖壶装着出去打水，或者端起脸盆假装出去洗衣服。小曼怕别人相互请客吃零食不请他，却也更怕请他，因为他没有办法回请。 听众朋友，严歌苓的长篇小说《芳华》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孟猛，责任编辑吕鲁波。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一千零一夜。 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 声音的纯，雕琢声音的美。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8点，声音工坊。 爸，今天我请客。 我突然想起来啊，工地上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他是女儿的好父亲。 我爸就像是一个发光体。 他也是毁掉了一个家庭的痞子。 他还喜欢赌博。 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要听妈妈的话啊。当他再次归来，是否能获得原谅？ 我真的改了。 浪子回头，女儿对他还有多少愿望？ 我不恨他，他